八座屋，八只小白兔，住在八棱八角八座屋。八个小孩要逮八只小白兔，吓得小白兔不敢再住八棱八角八座屋。